外国媒体从6月4号到9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卫星广播电台、中国的香港大公报、凤凰卫视和国际广播网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同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合影留念，并观看学生少年综合演出圣上无所羡慕的消息。塞内加尔的人民报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同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合影留念的消息。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保健制氧厂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会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龙岳山肥皂厂建设工地和经国改建的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日利亚全国金热城金正恩主研究委会网站上载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平壤体育器材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